关于买房卖房的一些这种费用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他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对，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号码，就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或者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如果您想我们的专家帮您去从头到尾的去看一下，包括有些什么样的质量问题呀，包括怎么去挑选一些主材啊等等啊，都可以来我们进行这个报名。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几个人，以及要装修的这个时间啊，包括房子的一些位置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哈。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收房后的关于这个费用的一些问题。 对，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关注买新房，尤其是买共有产权方面，其实这个新房方面的税费是差不多的。那在收房以后呢，有主要几个我们这个费用大家要计算一下，尤其是我们的买共有产权房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首付款方面对有一定的难度啊，就是交完首付款以后，他在担心我后边还要交什么钱。 嗯， 那其实再交钱呢，现在的新房呢，多数都是期房，尤其是现在的主流的这种限房价、经济价的商品房，包括共有产权房，基本上交房都是两三年以后，所以您可能先把这个首付款交了，到您实际最后再去收房以后交这个有关的契税、维修基金等等，其实应该是在两三年以后，这个之间呢还有一个缓儿，但是大家可以再攒攒钱。那这部分主要钱呢，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几个大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交的一个契税，相信这个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它跟新房、跟二手房还有不太这个一样的方面啊。关于二手房方面交的契税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关于新房的交的税就比较少了，就这么着主要的一个契税。那这个契税呢，是跟您的首套房、二套房，包括跟您的面积是有关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是买一个90平米以下的这个房子，就是含90平米以下，它是按照 1% 去收的，就是您的网签价。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您的这个面积乘以单价，然后这个总价再乘以 1%， 就是您这个90平米以下要交的一个契税的费用。那如果您是90平米以上的呢，是按照 1.5 去收的，就是 1.5%， 就是您的总价乘以 1.5%。 如果您是二套呢，就是您买的是二套房，它直接是按照 3% 去收这个契税的。在这儿呢，会跟大家重点去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在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限定房也好，还是共有产权房也好，都在推出这种90平米左右的三居，就是比较主流。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您可能琢磨着想要按 1% 去交这个契税，但是到实际收房的时候，您这90平米的房子有可能变成 90 点几或者91这种情况出现。 对，有可能。新房有时经常会有上下浮动。 对，它上下浮动的话，这个会有这个房屋的面积补差价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块的跟大家去说一下，叫补交房款。这个也是在我们收房的时候常见的一个费用出现啊，就是您在交房的时候，面积误差如果是在的 3% 之内啊，正负 3% 之内，这个是正常的，是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实际去结算的。就是您可能这房子小了 3% 的这个面积，您就可能退给您补钱，如果大了呢，就是您还是要补交这个房款的如果超出这个 3% 的话，这个一般来讲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您就是跟开发商去协商这个问题了，到底是给您有一定赔偿，还是说您可以无理由去退房，这个都是您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们这边不建议大家去退房了，这个最终的话您跟开发商去协商一下，到底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那这儿呢，就是提醒大家，您如果买90平米左右的房子，最后可能没准就交 1.5% 的这个契税了，所以选的时候呢，建议大家选一个89点多或者88左右的房子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这个东西最后也没法说，因为是以实际为准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合同 3% 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标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住宅专项维修基金，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了。按照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业主需要交纳的这个基金呢，根据我们的相关规定是六层以下的这种多层住宅每平米是交100块钱，然后六层以上的高层住宅每平米是交200。这儿会有粉丝会问我们，我买了一个七层房子中的第三层，我是交100还是交200？ 对， 这个问题会问比较常见啊。那实际上这个不是按照您买的这个房子是第几层啊， 它是按照您的这个买的这个房子一共多少层去算的。比如说我是买了这个六层的小房，它当洋房的话，它就是交这个100块钱一平米。如果您买一个20层的，不管是您买的20层的一层还是20层的19层， 都是200。 对，都是200。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共维修基金。公共维修基金其实大家都会问说这个钱好像收的有点多啊，说这部分钱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就是公共部分的一些维修，比如说楼道的东西坏了，比如说门厅啊，这个路灯啊，电梯等等，都是用这部分钱去维护的。 这部分钱是说就是一次性的嘛？就比如说我们在入住了之后还会再收吗？ 基本上我没有看到再收 的，没有的、 这部分钱呢就是这样。另外的话就是物业费，其实物业费的话，不同的物业公司，不同的物业费的话，交的这个也不太一样。最终的这个认定标准呢，还是要您看您物业收了多少钱。那实际上呢，我们做过之前的一些统计，就是原来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基本上它维持在了3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费用，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自住型商品房到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就是3块多左右这样一个标准，这个就以实际交付为准了。跟大家去说一下之前的，比如说朝阳区的像恒大的项目3块，像东周家园这个是一个中实的物业是2.9块，然后像通州的基本上也都是2块多。从现在来看的话，新房您去买一个房子的话，就算保障房来讲的话，也是在3块钱左右的物业费。那买这种纯商品房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4-5块钱不会再比这个低了。就是单价，跟大家去说一下，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物业费可能会有点贵啊，尤其是跟我们住惯了这个城里的可能没有物业的老小区的这些去比，可能也就收个块8毛的，大家觉得哎其实也挺好，就收个垃圾。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不管这个物业费有多高，它只要有物业的相应的服务的这个东西就不高。那当然如果收了您5块钱它没有物业，这个当然就不合理了。当然这个后期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成立这个业委会，如果业主这个发现物业确实是收费又高又不合理又没有物业管理，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到时候去换一下这个物业公司啊。毕竟得咱们这个付出了这个金钱，得享受到这个相应的回报。 对， 只要它是有相应的比较好的一个服务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物业费是值的。其实一个好的物业对一个整个房价的一个，包括自己对于房子居住来讲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作用的。比如说就像房山的有些项目，基本上它的物业是这样的，您进门您只要没有带门卡，它是不让您进的。除非您联系一下您的这个物业的相应的管家，就证明您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才让您进门。当然了，这个做到极致的物业相对来说比较少，比如说它物业服务里面，它在整个的小区里面会有一个一键的呼救的功能，就在它的卫生间，包括在它的相应的卧室，您如果按到那个，它物业很快就会上门了。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物业其实对我们整个来讲的话，生活方面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再有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摄像头啊，比如说物业的24小时的巡逻啊等等。其实一个好的物业，你去买二手房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一进一个好物业的一个小区，就会发现这个小区比较整洁，管理比较好，它给你的第一感觉你就是很舒服，这个房子你觉得你买起来就很舒坦。这个对于您的卖房来讲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它会更保值。当然我们这个强调的一个房子是相对来说是住的啊，不是说为了我们的保值增值，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价值的一个相应的体现吧。物业费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下，如果您去买一个之前的像类似于郊区的一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其实除了这部分呢，还有一部分的费用就是比如说取暖费。其实在一些新房基本上它收房都会是卡在冬季交房之前，会收您一个大概的取暖费。取暖费这块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大概的话一年的话，这个冬季的话也大概是2-3千块钱左右吧。实际上按照一个120平米的单价1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它的契税大概是在26000块钱左右。公共维修基金的话，我们就按照200去算啊。现在毕竟六层以下的这种低密的这种小洋房比较少，120平米乘以200，就大概是24000块钱左右。那物业费的话，我们按照一个标准，大概是2.75块，就是3块钱左右去收的话，一年大概是3000多块钱啊。然后再算上我们的取暖费2000多块钱一个，这个整个的费用下来大概是57000块钱左右。当然这一部分呢还没有这个算这个补交的房款啊，就是您的房的面积有没有差价。 另外的话再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要交一些装修保证金，当然这指的是商品房，因为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它是全装修交房的是没有这部分费用的。当然您如果再去买这种毛坯的商品房，当然这个大头的话可能是装修这部分钱了，补交的房款啊，就是您的房的面积有没有差价。 嗯， 另外的话再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要交一些装修保证金，当然这指的是商品房，因为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它是全装修交房的是没有这部分费用的。当然您如果再去买这种毛坯的商品房，当然这个大头的话可能是装修这部分钱了，这个具体装修花多少钱可能这要跟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算了。跟大家去说一下基本上的情况，您买一套这种房子大概的费用是在五六万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支出。这部分钱呢一般来讲就是收房的时候会去收了，大家也要提前准备一下。 嗯，所以说这个钱其实不少呢哈，大几万呢。 还真的是不少。因为您实际上买这个房子的话也就是200万100多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房款，还有大几万的一个税费的这样的一个支出。 对，所以基本上可能我们在付了首付之后可能多多少少我觉得留点富裕吧，十万块钱是吧。 对，尤其大家去买这个房子的话，这个费用方面还是要计算好的，一个是我们的还贷的压力，一个是我们后期的入住的费用，这个还是要计算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买公有产权房的人是这个首次置业，他会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他认为比如说这个月供够了，首付够了就可以，但实际后面还是有一些钱。 对，所以留着十万块钱以内哈，就是差不多能 差不多就够了。 我们这边东莞美家还说呢，是不是还有那个供暖费呢？ 对，供暖费刚才跟大家一说了几千块钱吧， 对。 两三千块钱， 他说还有什么自供暖费啊什么的。 对，如果现在的话，说实话，新房的话，这种集中供暖跟自采暖的话，两种形式嘛，我们接触到的这种自采暖的这种房子，相对来说还是多一些。 嗯， 其实这两边各有优势吧。就是首先一个集中供暖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老人去居住的。尤其是您买这样的一个房子的话，老人尤其是大平米的房子，对于老人说可能对这个自采暖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比较揪心啊。如果买这个集中供暖的话，他会觉得住的比较暖和比较舒服。自采暖的话基本上如果您自己不住的话，就是开多少用多少，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好一些。如果您是买了一个自采暖的房子，我建议您尤其是老人优先考虑的话是买一个纯南朝向的房子，尤其是中间户的，这样的话冬天实际上它会比较暖和。 嗯，那比如说像这种自采暖的这种这种房子哈，就是它的这个收费是一般是怎么收？就比如说后期 基本上就是用多少收多少， 就是那这个也是自己去交费，也不用交给物业、 这个、 是吧？ 基本上不用交给物业，它每次都是需要去买这个燃气的。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统计来看的话，您冬天正常烧的话，应该也是在三四千块钱左右吧，一套80到90平米左右的三居为准。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跟以前我们那个就是大家集中供暖的是不一样，是交给物业，这个可能就是自己直接就可以了， 对，自己就。用多少使多少、啊， 用多少使多少，也挺好，也挺 好。 对，正好如果有人正好说我这一段时间出去了，那我就不烧了。 可以关上，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其实冬天现在我觉得好像都挺扛冻的，尤其走在路上看大家穿的比较少。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像买那种就是中间楼层挺好的，因为你像楼上楼下都烧，你中间挺暖和的。 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是怕冷的话，尤其是在北方那些城市，考虑中间楼层纯南朝向的房子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没错啊。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也是从自推出以来吧，就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包括现在排队的朋友也很多哈。因为毕竟九十月份是装修旺季嘛，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想这个有这方面需求哈，希望我们的专家从头到尾帮您去指导。想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份这个公益活动，那一定要尽早报名啊！记好了两种方式，一个是电话，刚才说过了，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在安居好声音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就是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的先后来给您打电话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看，因为好像从今天开始吧，大兴那边有公租房会开始配租， 对 是吧？ 这个主要面向的是大兴区的保障房的这个轮候家庭，就是您是这个保障房的公租房的备案的家庭去配租的。那这个房子呢我去看了一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有几个房源信息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已经配租过的这种公租房，但是还有剩余的房源。那这个房源呢我就觉得真的比较好了，西红门的理想家园 这个就在西红门，大家都知道汇聚什么的，这个 位置不错， 对，位置很好，五环里边有商场有地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售的房子不是很多，只有19套，建筑面积的话是33到50这个多一点平米啊，建筑面积的话就是这样，单价的话是29平米。那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租一套50平米的地铁旁边的房子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还是比较实在的。另外的话就是格林云墅，这个是在孙村，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沟庄这个附近，就是南中轴路的这个西侧，这边的话现在来说这个住宅啊，尤其是新房比较集中了，像格林云墅啊、首地换溪谷啊，像之前的一些这个我们的自主营商品房都集中在这儿了。我们之前去采盘的时候也看到这边现在的商业也都比较成熟了啊，居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这边的均价呢是43到59啊，这个每平米大概的话是81套房源。再有的话就是包括像金融街融汇的这个公租房，这个剩了很少，只有一套，这个是在大兴，在这个天宫苑板块内，这个房子也整个是不错的。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些房源它是刚刚拿出来的，这个套数就比较多了。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兴的正华荣锦园公租房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小套型的话是有197套，然后这个大套型的话是有82套，租金的话是33平米，这个就在地铁旁边，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是在新源大街这边，义和庄附近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4号线沿线啊，第二个就是这边的现在的商业相对来说做的也比较成熟了，现在陆陆续续都在收房，像恒大呀、像这个我们的很多企业都在收房了，这些商业项目。再有呢就是这周边呢是有公园的，尤其是三个公园，其中最大的是这个念坛公园，里边呢有水，不仅有水还有沙滩，比较适合这个我们的包括老人也好还是带我们的孩子的家庭居住也好，都是比较方便的。再有呢第三个项目是大兴区的金科这个金科家园，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生物医药基地附近的一个这个公租房项目，小套型的话是230套，中套型的话是575套，大套型的话是58套，它的租金是34平米，按照60平米左右的话是1800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租金，还是在地铁旁边，真的是比较不错了。再有的话就是这些呢，它的配租对象呢是2017年8月31号之前通过这个保障部门备案的，取得这个我们的公租房配售资格的，且没有这个分配房源的这些轮候家庭，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可以优先的，是廉租房的住户、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轮候家庭，包括家中有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患过大病的、做过大手术的这些家庭，都是优先去配租的。他配租的时间呢，这登记时间是9月21号，就是今天到9月27号。登记的方式呢，是您只要登录这个我们的相应的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中心的官网，点击这个业务办理去公开配租就可以了。这个最后的话，它是有一个相应的摇号的。同时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真的现在收入买不起房子，尤其大家对这个现在的商品房，比如说大兴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这边的共有产权房均价基本上是在29000左右，不管是刚才我说的格林云墅附近的那个盘各庄的那个这个慈客庄的这个项目啊，大概是在29000，包括义和庄的现在这个兴建养院的项目，共有产权房都是29000。那周边的像一些现房价的项目，基本上是在52000到55000左右， 基本上都在一半。 对，基本上这个价格，从商品房包括保障房来看的话，商品房方面还真的是可能对一般的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真的是买不起。但是您可以退一步去考虑这个公租房。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了，基本上1500到1800左右， 还是挺值的， 就能租一个小两居。 对， 尤其是在地铁旁边，这个备案的话，其实大家价格从商品房包括保障房来看的话，商品房方面还真的是可能对一般的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真的是买不起。但是您可以退一步去考虑这个公租房。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了，基本上1500到1800左右， 还是挺值的， 就能租一个小两居。 对， 尤其是在地铁旁边，这个备案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是北京市的这个户籍的家庭，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去街道办事处，就是您户口在哪儿啊，您就去那个街道或者是镇里面去问一下这公租房如何去领表啊，去填写的。这个基本上的条件呢，是首先您得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是北京市的城镇户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您的家庭年收入3口人要在10万以下。然后这是第二。第三的话，您是无房或者是人均住房面积小于15平米。这个当然具体的一个详情的一个条件，大家可以去这个住建委的官网或者是有关的保障部门的这个官网上去看一下。当然大条件您得先符合，然后才能去备案。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啊，大家不要去嫌麻烦啊，因为这个公租房的备案呢，它需要您去递交资料，然后去审核，然后去公示，然后最后的话还要去这个有相应的获得市里的一个这样的备案的一个条件。从我们得到的一个消息的话，大概您整个流程走下来啊，从您自己去申请，大概两三个月就能走完了。 嗯， 这个等待的时间呢，我们就等待着相应的，刚才我们是说过这个官网去关注一下这个相应的公租房的这个发布的登记的配租的公告就可以了。总体来讲的话，公租房说到这儿呢，刚才说到这个收房的费用方面啊，公租房它这个租金呢，其中是不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有线电视，包括网络，包括取暖费等等，这部分钱也是要您自己交的。之前包括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也有粉丝提问过这样的问题，说共有产权房是产权共有，那这个物业费包括取暖费也是共有吗？这个不是啊，按照相应的规定来讲的话，是谁去使用这个房子，谁去缴纳、这个？ 只是一个产权共有而已。 对，它是产权共有啊。您的物业费、取暖费这部分钱，包括收房的这部分契税什么的，还是要自己去交的啊。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比如像这个公租房的一些这种情况啊，包括有些朋友问到这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情况。 对， 我们这儿有位朋友想问一下，就对这种商办类的项目啊，比如携手一生问说，政府对于这种商用的这种房的物业费，因为刚才说到物业费嘛，他说有规定吗？说他们在顺义买的这个商办类的这种产品的这个物业费是每平米大概10.07，说这样去合不合理？因为我知道啊，现在这种商办的这种物业费确实就是高。 其实说实话呢，因为您这个是办公的产品，因为办公楼跟它实际居住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个物业费的话，它实际上是有相应的一个公式的，这个基本上不是说他想定多少钱就定多少钱的。 嗯， 所以办公类的产品，我们的了解，这个物业费确实是高一些。 没错啊，因为毕竟它有商业的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它的物业费肯定会高。 是是。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您这个价格其实还行啦，真的，你知道我看得过更高很多的，对吧？啊，好，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的来问哈。我们下面看。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能来不及说其他的了吧。这样我们再把就是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一些关于公共产权房或者公租房的一些你那边收集到的一些小问题，比如捡个1个2个的，我们先说一下。因为2分钟可能我们受不了下面太多内容。 其实最多的就是最近有共有产权房选房了，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说我不到现场去选房行不行？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就是您觉得您的号可能选不到好房源了，我不去现场选，这个对您接下来申请项目是没有影响的。您只有到了现场选完房，签完认购协议以后放弃，这个房子才对您有影响。两次这样做的话，您是3年内不能再去申请共有产权房的。 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再有的话，就是今天的话，这个大兴的绿地的星景苑项目是开始摇号了。摇号的话，您不用这个去现场关注啊，这个您在等着这个大兴区的住建委的官网公布摇号结果就可以了。也是祝大家好运吧。最近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申请选房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持续会关注一下。 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一定记好了要尽早报名，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确实挺多的。然后呢大家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尤其是这个装修的时间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现在报名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只能是按照这个报名的时间的先后来给大家排一下哈。因为比如有些朋友说9月底我就马上就现在就得装，但是可能有的人报的是10月份，那我们就可能先紧着9月份的朋友来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着在公众号的时候把这个方面这个信息要留下来，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行，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我们这个买房之后的一些这种费用，包括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像一些公租房啊，一些项目。当然我们大家还是请来了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嘉业房产的杨乐，你好。 哎，大家好。 嗯，刚才呢好像是说错了哈，说的是端午节吧，应该是中秋节。 中秋节。 对对对对对啊。可能这几天我看了这天气啊，反正是低温的时候还是挺低的啊。 有点凉了。 有点凉，才11-12度嘛，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的这个补充点衣服啊，补充点热量啊什么的，是吧？嗯，好吧，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根据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呢，此次城南行动计划呢，将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构建一轴两廊三两带多点的一个城市服务功能的组织构架。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前两天发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计划，是在2018年到2020年，也是这两年要执行的一个事儿。其实重点能跟大家去说一下，尤其是这些计划中大家会觉得比较受益的一些区域内，首先呢，一个就是房山、大兴跟亦庄三个新城，这中间呢要建设很多东西，包括交通，包括医疗，包括房子等等，这中间重点跟大家去说一下吧。根据这个计划里边呢，跟大家去说的首先呢是交通，建立新机场，就是五纵两横一联络的这个骨干交通啊，具体的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的相应的消息。那其中呢包括加快建设105国道、108国道37和104国道改造工程。其实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发展方面，交通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大家关心的比较这个多的路，包括其中呢，包括还有像加强东西向的交通联系，包括像房山的房一路都能改造，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个城际铁路联络线 S6 等这个路线啊，包括它，因为这个 S6 线大家都关注比较多了，它是联络这个首都机场、城市副中心，包括新机场的这一条地铁线，还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包括还有就是大家都最近这两天也都在听说的8号线的37和47，包括轨道交通的14号线中段等等，包括还在研究一些市郊的铁路线啊，包括叫做京原线，改善十渡地区的交通环境。其实说了很多啊，就是铁路啊、轨道交通啊，包括国道的整个建设情况，大家都听到了，就是南面的包括这个房山呀、这个亦庄啊等等，还真的是会比较受益的。再有的话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个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对于尤其是现在二孩时代来了，像教育啊、像医疗等等，这里边也会提及到了一些相应的南城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北京市教育学院丰台分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像大兴区的魏善庄的这个北区的中心幼儿园等等学前教育。尤其是现在大家其实对这个可能幼儿园阶段的教育真的是比较关注，大家会发现就是上幼儿园好像现在选择的话比这个上小学现在好像还要艰难，这个也考虑到南城这个上学的学前教育方面的这个相应的配件，包括的话还会新建改建一批优质的学校，像北京市的11学校丰台中堂实验学校，上人大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这个大家其实听得挺多了，就是在亦庄河西区那个人大附的那个分校啊。再有的话就是北京市经济开发区的这个建华实验学校，像房山呢也有利好，像长阳的起步区2号地的9年一贯制学校，包括的话大家对南边的医疗的话也会比较有关注，就是南部地区每个区要布及 一所三级以上的医院，加快北京口腔医院的迁建工作，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南城院的这个院区啊，包括还有房山区第一医院的建设，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交通、医疗包括教育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提升。同时呢，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尤其是像听我们的节目都会关心房子啊，在这个南城区内啊，这个未来的话还会优先的在这个南城地区内建设，包括保障房方面啊，就是棚改的安置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商品房等等这种多种类型的一二三级市场的这种联动的住房的供应体系，其实更多的能够体现提升我们南城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水平。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昨天呢是从这个重大的一个项目办获悉啊，说轨道交通六号线的西延、八号线的三期，也就是从朱市口到五福堂，还有就是八号线的四期等三条年内开通的线路呢，昨天开始已经空在试运行了。应该说是年底通车试运营奠定了一个基础啊。 对，现在好像开通的地铁真的是多的 越来越多了， 对，都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条。 也 下 了，对， 尤其是说实话，这个六号线的话，它是西延的话，是从五路居现在延伸到应该是到金安桥附近。其实对整个海淀，包括像门头沟、像石景山的居民的出行的话，还是比较利好的。再有的话就是，其实应该是到金安桥附近。其实对整个海淀，包括像门头沟、像石景山的居民的出行的话，还是比较利好的。再有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尤其是买房，我们的接触的很多粉丝都会比较在意交通的情况。沿着地铁去买房肯定是没问题啊，推荐大家如果去考虑现在的地铁附近的话，可以到门头沟，实际上 S1 周边去看一看，整个周边现在房子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新房，环境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再有的话就是八号线这边，包括三期、四期也好，其实八号线像银海附近最近的话，新建房也是比较多的，像之前的银海府，后来的万和斐丽，包括未来那个银海这个区域内也有将来的这个整个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应，像这个国瑞瑞福园项目，它应该也是要在最近去开盘了。周边的话，现在其实整个八号线三这周边的话还是发展比较好的，像五环边上的话，还有这个保利首开西岳林宇的这个限定房，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您在八号线沿线去置业的话，因为这个是整个一个中轴线嘛，它可以到整个南边、北边、东边、西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方便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大概五万多块钱买到房子还是比较容易去选到的。 嗯，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从市住建委获悉呢，九月以来租赁市场的这个量价回落，而且呢日均的这个成交量呢比八月份下降了10%到20%。租赁的价格也是普遍回落。比如说当然有一些这种机构哈、就显示了这个环比下降了3%到5%。相遇的这种租金呢环比而下降4.5%，应该是公寓哈。反正很多这种公寓形式的吧。 对， 都下降了。 其实现在这个租房，这个房租的租金的下调，当然对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刚刚上班的年轻人，包括我们买不起房的这部分人群，当然是一个好事了，因为这个成本确实是现在挺高的。 嗯， 尤其是很多的都是这种押一付三的这种形式， 嗯， 可能一个月要交这个3个月左右的钱，可能1万多2万的这个费用还真的是不少， 挺高的， 真的是不少。 对, 对, 对, 对， 大家可以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我们相应的这个保障房方面吧，不管是现在的这种公租房，还是未来的这种我们的这种集体土地的租赁房，像丰台已经在建设的承寿寺的这个项目，像石景山已经在建设的古城项目，大家都以后可以重点去看一下。首先呢，它这个户型方面有这个小户型，大家都知道现在去租市面上的房子可能两居室、一居室可能偏多，它没有那种单身的那种公寓等等啊，包括这种小面积30-40平米的房子比较少。其实公租房包括这种未来的这种集体的单位的这种宿舍，这方面可能会涉及的比较多，它总价方面会比较低，所以可能会比较适合我们。 嗯，好，来关注第四条信息。转眼间这个金九已经到月末了哈，北京楼市呢在这个传统的旺季表现怎么样哈？说往期可能这种爆热的这种场景可能不在了，如今格外理智的一些销售的现状，也是为咱们的购房人带来了一些别样的契机。从9月7号到19号啊，根据这个北京住建委的官方的这么一个公示，一共呢是有3个住宅项目取得了一个预售证啊。 这个其实最近取得预售证的这种先进房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再说金九的话，我觉得这个词已经不太合适了啊。就整个市面上现在的这种市场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您考虑去买新房的话，给大家几个建议，就是多看少动吧，就是您一定要多看一看，遇到合适的然后最后再买。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推出的先进房的话，据我们了解，这种确定案名的项目包括推出产品的应该是已经快到40个项目了。而未来的话大概还有这么30来块项目还没动，而随着我们在之前公布的一个相应的住宅的供应计划来看的话，今年还要再推出66块住宅的供地。其实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您的选择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是第一，选择您的项目的选择很多。第二的话就是相对的来说的话，这些产品推出的都比较相似啊，推出的主要的户型两种啊，一种是90平米的三居，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140平米左右的一个四居。价格的话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公开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话您是看昌平或者是看大兴基本上是5万左右的这样的价格。您可能考虑稍微低一点，比如说看看房山是3万89到4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它的价格它的这个产品都是您能够一目了然的。所以整个市场它现在来说是一个新房市场，是一个透明的市场，特别透明。所以您去买房的话就建议您多去看一看项目，多走走，多去跑跑盘。尤其是买房之前的话，买新房建议您把这个十几个二十几个项目多看看，然后最后做个对比，然后再考虑我去买哪个房子。再有的话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取证的项目，你也知道啊，最近取了三个证啊。如果我这个预算都差不多的话，实际上这三个项目我可能都能够去排。我给大家的建议，就去买新房的时候呢，尽量还是买这个项目的一期。据我们的了解的话，一些现在的先进房呢，在开盘的这个一期当天呢，会推出一些相应的一些福利，就是您买这个房子可能有一个相对的来说的折扣，或者是一个物业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赠送等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您去在一期去选房子的时候呢，还能够选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楼层、户型或者楼栋位置。其实这个对我们相对来说这部分物业费的这部分优惠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好楼栋、好位置、好户型这个会更重要。因为您在这个第一方面就是您在这个实际的居住过程中，您的这个好的户型、好的位置，包括景观效果、采光效果，对您居住体验第一是很好的，第二的话对您整个房子的这个相应的来说的保值方面也会比较好啊。您将来就算考虑去换房啊，这个您的一个楼王的位置的这个户型啊，可能比您的一个特别次的一层的或者是一个边角的不太好的这样的户型的保值可能要大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开盘的时候选择这个一期的房源，尤其是能够去选到一个这个好房子，还是尽量先选。 好，来，我们再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楼市传统的金九呢，已经形成过半了。那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的统计吧，上周呢9月10号到16号，一手住宅成交2109套，成交面积是21.67万平方米，环比上升116%。全市的网签2121宗，环比上涨97.5%，一手住宅成交量和网签量都是环比大幅上涨。 这个说 的 是广州的一条消息， 对， 也是另外一个一线城市啊。其实看这个网签量的话，跟北京还是确实是有一些差距啊。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是因为它之前的一些积压的情况导致它的这个数据可能稍微高一些，但是平常应该是没有这个样子的。按照现在新房来讲的话，您看这个网签的话，这阵儿可能集中的取了一些证，然后有一些签约数字可能有些高，但是您不要担心啊，不要觉得这个市场热了，您可以再持续看两个月，看一下这个平均值。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啊，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好的，那下面我们还是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下面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大兴这边的一些公共租赁的一些住房的项目是吧？ 对，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说了，这些房子呢今天开始正式的去登记了，您可以按照这个相应的指示去登记了。这边的话它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摇号的，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啊，叫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官网。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我是 非京籍能不能去申请相应的公租房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有相应的渠道。第一个是有一些人才的公租房，它是面向我们非京籍的朋友的，这部分房子呢您是要咨询的相应的单位，因为有一些单位是可以给您去申请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有面向新北京人的房源的，也就是我们的非京籍的朋友，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您还是关注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官网，或者是您关注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以及这个北京市住建委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号，叫做安居北京，这都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就官方的啊，这个给您公布的消息肯定是最准确的。同时呢，新北京人部分呢，您可能要满足几个条件才能去申请公租房。第一个就是您要有购房资格也就是连续的60个月的纳税或者是社保。然后第二的话，您的年龄的话应该是小于45岁，从我们之前公布的相应的条件来看啊。再有的话就是您是在这个禁限目录之外的一个相应的人群。再有的话就是您想申请哪个区域的，基本上要是在这个区域工作，也就是社保在这个区域工作，它体现了一个职住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您的户籍或者是工作地所在区域内才能去申请相应的公租房或者是共享产权房。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大城市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通勤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尤其今天早上我同事跟我说，因为节前的这个第一天啊，这个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呢，路上真的是比较堵。这个整个的推出也是为了缓解大家的这个交通压力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再有呢，就是跟大家去说一下，大兴的这个我们的共享产权房绿地星影院今天开始摇号了，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摇号的相应公告。最后再跟大家去说一说，中铁碧桂园共有产权房第二批次的选房公告已经发了。这个是海淀的永丰的共有产权房，那它将在这个9月26号在这个九华山庄进行第二批次的这个集中选房，跟第一批次的选房的地址是一样的啊。如果您申请了这个项目的话，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跟大家去再做个介绍，这个项目呢是在海淀永丰的西北望，第二批次呢面向符合北京市限购条件且在海淀区域工作的非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去配售。这个房源呢一共是185套，占了总房源的30%。第二批次主要提供的户型呢是78平米的两居四套，89平米的两居是181套，还有这个全装修标准是35000块钱每平。这部分产权比例呢，个人持有是70%。其实从这个产权比例来讲的话，是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共享权房方面持有的比例比较高的一部分了。再有的话，选房的工作呢，它是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按照这个组别去看一下，您是在哪个组啊，哪天去选房的。同时在这提醒大家，在未来您如果去选这个共享产权房您就严格按照他通知您的这个选房时间到场就可以了。他会有一个通知表，比如说第一组到第一号到第100号这个组是在9点到10点区内到您按照这个9点到10点您到就可以了。如果您说担心路上有交通情况的这个堵车等等意外的话，您提前一个小时到就可以了，不用特别早去到现场。我之前经常看到这个选房现场拖家带口的提前2-3个小时到了，到那么早也没用啊，您只能在外边等着这个干着急也看不到房子，也进不去啊。再有的话就是购房款方面跟大家再去重点一下做说明啊，就以这套房子为例，89平米的它的销售均价是35000，您需要支付的房款就是89平米乘以35000的这个单价是311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总房款。共有产权房它指的是您的产权比例的共有，不是说您的这个 其他都没有， 对，不是说您的房款再给您打一七折，然后您的物业费、您的取暖费、您的契税再打一七折，这个没有啊。 没有 对 对对。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啊，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海淀啊，因为毕竟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这边的好多这办公的呀，什么都在这边，也在这边住啊，包括教育啊什么的都好。那海淀这边好像有两个地方要建保障房，是吧？ 对，这边是的话，根据市规土委的官网的一个相应的消息，有两个项目的规控调整啊，这个地方要建保障房了，而且位置真的是很不错，一个是在清河的安宁庄东路，另外一个是在西三旗中路。两个位置都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到底建什么保障房呢，现在还没有说，但是位置真的是很赞。其中一个是有 容积率 2.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其实现在来看、啊、还真的是比较不错的，希望它未来能够去建这个共用产权房，因为在海淀现在来看的话属于关注保障房的人很多，但是房源现在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多。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安宁庄的，这个是在安宁庄东路的一号院，这个用地的总规模的话大概是 18.81 公顷，大概按照我们之前计算的话一公顷大概能建个几百套房子还是可以的啊。 嗯， 再有的话就是这个位置的话是在京藏高速跟京新高速之间啊，就在这个小米科技园旁边，附近的话地铁是上地站跟西二旗站，大家一听这个地儿就知道真的是非常好了，比较适合在北边工作这些相应的人群。再有的话就是这周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配建了幼托啊、小学啊、综合社区、公园等等用地啊，所以您将来去买新房的话周边也可以看看相应的其他的规划，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边上学呀、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商业规划等等。再有的话就是西三旗的这块地呢，这个保障房呢是在西三旗建材城的中路东侧啊，这个地上比较拗口啊，它的总的这个公顷数是 2.12 公顷，这个位置其实也比较不错了。周边的话有这个地铁西小口站，这块地的话主要是目前来说是员工宿舍空地啊，以后的话它应该是还要推出相应的补充西三旗整个街道的公用服务设施的配套。 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介绍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我们明天再见。 平安是福，健康是金，那今天瑞麟双节同庆的特别版活动就为您带来双重的惊喜。第一道瑞麟的金服是超低的瑞麟价格，大家都知道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了，给享购电台提供的价格一直都是市面上享受不到的，比如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享购电台直供只要99元一盒，但是今天双节同庆，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划算的每盒只要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老会员们肯定不会错过的。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这第二道瑞麟金服是双节同庆，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多送9块钱， 老会员们肯定不会错过的。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这第二道瑞麟金服是双节同庆，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多送999足金钥匙一枚。 哇， 水晶亚克力包裹的金钥匙上刻有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四个爱心图案，而且每一套都有106108，花594元订购3.5个月的羊奶粉一定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改变。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72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啊，它不是药，就像我们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坚持的日常营养补充。想想看啊，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7.0 毫克的铁，还有3.8 毫克的锌、18.3 克的蛋白质等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果是换成了其他的食材，那您每天得吃多少才能补充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呀？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